碧空旁泼水高船，高地当尽驸马陈世美，是他抛弃妻子，杀妻灭子的之罪。今有陈世美到案，他不问敌对臣父，今是本府人定要审他一个水落石出。包公守得道命，两帮水听的时候，包公的人拿秧子设施身让他一道气成师妹还是个佛护章，所以设施再再要紧神那个开销，保证了国家品貌生来极易清高，替上冬日纪念放肆欧语教授，既美分八十双目性光耀，可以放日黑拿块酒高欧旅长聚雄力飘飘，对大恶塞塞真欧魔一日相掉身处的忙塞身龙兔遭一起四遭忙宝，坐灯照凶牛大外腰，共守天理风四中天的天使卖名标，包公的人底气大白人过分，但是白公是公正黎明天理风四司马交人并能王亲国亲公是公的，跟现在包拯收到公务中 有 杨伯法真那是妹牙上堂啊， 是他人捐去两个发生师妹要让堂内走，谁给我你够嘞？谁不发生师妹阿德给大道你老下喂大人不发陈师妹到， 包公一把陈师妹在一口真师妹忙着我水革命立好本来是大故事的规矩，当时与牛高的位置口真师妹倒是身体立定，这个真师妹倒是当浪你牛就对浪向说嘛，终于进火生浪向啊滚龙宝气概，到我们到开封府当浪你眼光里口出来让我中夫人呐、啊。身体大震，带着个包裹，那是动都不动，口都不开，困都弄弄的，那是你都进家狗办了，三万我一根耳嘛，包拯啊包拯，要你杀死应高了百万我，两个帮帮我去，所以你老去啊去。包公是用口里说哪个倔强？陈世美， 包贺祖， 两你身板不忠不孝不仁，被抛弃妻子的之罪，而今。我昨夜飞你身败的反面的死高阿婆在大 安全呐、啊！想想小看风风，不是你我别离之事，你我上恩的眷恋，你既胸怀，就是本宫有罪。你小小看风风，也难我问不得。呀呀，呸！此乃看风府的公堂，有王法的守备，今有远高见相面，当堂告明人。 有， 将远高见相面带上来。 啊，是。 风大人君，远高见相面。丞相来了。 是。 大人身坐大堂，现在明你上堂啊。 是累了。那又是生子黑。跌到大米拉下，嘚不杀的下跪，天地大如得然，内部人兵下里困的， 兵下里，今有陈世美一进到岸。你有冤情当你送来。 听懂您了，老师。沈师妹已经大悟，都以下里落个罪，尚未不足一切的一苦闷。估计沈师妹立了那大米拉来，可怜要种鸭子，甚至叫鸭子的。你想哪点横容，恨不得分那去大理拼命了。我当年就已经是夫妻人，你活得我怎样当老师的？愿你娘三个至于夫妻。不然我两个为后不识字，然后丫丫在家吃门，你是要老虎不吃的。没你你到自家亲大女子弄的也傻，那个娘子人哦，这样的给咱们心里下越是难过，越是气，越是恨。我睁着眼睛哈他告诉你是哪个路人，你得听起董明贵转遇到有忘记并不告，我不要告，我哪不告你。大人内部人与母不如我， 像你休得流泪，有怨当面申诉，你方大了胆呀。 大人用兵， 动，滚滚动动，下呀风雨一刷， 孩子呀，真治了母子三人，他乃一位功夫名家去，故而他死定的三不大夫。 买了你给他打名，让你当面也听听。所以等到门我进乡里给这个在空十五了，在真师妹上面一空口应应热，那啥是人了，总要动一动。我当年想想，你要吃足了吃饭来听听啊，抛弃糟糠，你要娘再不养，你打子女人要杀，那个你个人的气味了，一点点不啦。望空读书人我告问天子论证长牛的你影响你 是 本父应与你张世臣冤，你孙公一怕 是 真是美相恋之言而阔天的德俺听见真是美看个人光心里红，再听见阿伟大不听你定定要你后退的时候啥个有的，我怕何其去杀他一朵孟子。我个张子去到故乡外分龙村上，但这个何其难死，那你来晓得。哦，何其死高死了杀他。为啥你识字之后，何其他是放他之力，你不能走来佛名小草，死人都记了三姑娘。陈世美想想我该死了，托人托了个王伯伯，我以为这个家家何其是我的心腹，多多点点杀进乡里问个，嘿，啊想得到吃这个种事体，再想想今朝张事体还要哭啊，带进乡里哭哭，你到宫里来当我帮的，你当我讲的啥？官人啊，我当年是父亲，百年父亲啊，恩深义重，你苦了一双儿女迷郎，那你当年是父亲，真是没想想你为父亲了，那个女人子啊，心肠多得哪里一点，你为于我这个男人，于我这个男人已经找到开封府来告我一场，你要我死吗？啊？为受夫妻之情，我要扣了儿女面了，这一仗来搞得了吧？这一口青竹山雨开，黄风的扬着，两步不收刀，再多夫人，那是你自家的秋气不说出来，心里想得好。现在包拯那门里上，你安听见？我你都也不是聋的，那我怎么听见？听见的。听见了，当你母高，当皮人，本宫仗义失言，乡里四公奉公，他冒人官去，本宫有了结发妻子，怎能再到那日公差为父吗？ 孟平本领比开封府普渡安平卷点的红人，那开封府普渡安平凭啥呢？包公晓得陈世美长子没交往到位里挖在决定，嘿，你不能说你到位里一点点不有后事了，但是你挖在本府应判断安定修编深圳的府镇，包西镇既然预知普渡安平六边深圳府镇，我请问你乡里马镇官亲是否与他结发风情，你便走来那边啥呢？你一句来我说你是我告诉你那边啥好进乡里我去张在与你当面针对，难道不是真知？哼，你问他，你问问你可。既然他与我结发风情，你问他空余三昧罗真到达佛真。你问问你可，还有没人得当面了呢？掏空就你的那只爱我这小鬼啊，红光经济的东京比量一千多里路，一我告你给他千里行男人来，那行男人来晓得要当官司打死美女一道来了，那这话是哪门说的？啊，你上牛是这吃个中爱我经济当时的两千里之隔，就是有了美人也不能到当作证，这个愚昧人啊不能到当作证。好啊好啊，有了美人不能到当作证，我与真人是人真能服的，不证据你叫我哪可以说你听见证据没好。陈世美，莫道你定要有了证据才能服罪招王？好，本府应普渡安平铁证的事，但一去一干不能去。你要证据嘛？这个证据再难不能难，你拿不得。包拯大领出来个莽镇当面活的，你看都不怕包拯？好啊！啊，这陈世美中当面耍耍了不耍耍，我问你耍个样子？当子什么？当子多来张龙门斗天，你不知啥吗？现在一看。风信啊，哪能对我去亲的亲？等到风信啊起来，我心底抽出来一口不可比吧？等到露出来一口，那真是没把面孔真是就是。啥人真是没口气个两个死死搞个死中人的，一口个逼死你的。啊，讲讲虚夸的个风信是弄笑的，啊，哈、啊、呀，面孔真是亮，真是没一口得水，阴风上面个太对了，但是呢，乡里爱妻丈夫，我要虚夸是爱妻丈夫，爱了啥个老头名字？啊，啊，是的呀，真是美，都是苦上个封信，个心我的别，你的心跳， 不是爱怎样会得发火，根本是真杀我真兵人。风信让我终止今日的笑，我想安慰上屋里我终在娘里都开心开心，一种今日是要第十块万分第十，我是下苦心，但是我下好个风信分发出去，我个风信下好之之我原来是想到的，我想说新娘我第十五来一种上牛了，再高一点，我已经种植上牛仔，我以为要考我。侬搿封信哪能去撕了？里向一村里个棉袄个袋袋里，搿么奇怪？侬搿封信没分发去，啊？此事怎会落在乡里去？搿封信哪会得落到乡里去？今朝拿到刚刚来过去没你在弄在大米浪来做证明的，哎呀真是没一想不想怀疑我给你迷二了，你哪里会有一张乌乌来，我原来把张三阳商量，张三阳饺子农民不能做够几套新衣裳，因为我这个辰光自家过上无事，来个派人身上行李才别听我抓不定别叫，那么我饺子农民走上里向我去我的哪里头让我去我的叫老我我出走来个地区衣裳，我是做不了地里的老板张三阳抓定我往地扶出来，那么我拿出个铺棉花毯，统统来作笔。我说那马特子吧，马下来的农民们随手在房弄的，大概张三阳叫分马的，俺俺的寻乡里寻老人寻到东京来么住那个在地里，总刚起个张子，张三阳拿我的铺衣裳在去，不然要死一个，要死一个嘞！俺俺的不离个铺棉啊，袋袋里下去摸到人家从农民寻。我搿副辰光去乡里做啥做事啊？而且今朝当事体该搞，今朝把了糖米了，我有两只风车，一只人的听，有两只风车，我搿封信一弄弄到糖米了，老实说，毕竟人的平平常常。证据落他人，我遇了这风景，心真在分明，真是当日都是小女人，今家来无神，叫是啊，你歌颂我一生不落的美丽。就你得帮着啊帮着，那封信落了让不能扣扣了，我就抢不上个扣，现在信落了我睡那那么努力操的四怀必须真兵是军龙，他抽一个头头能自然切的那方铺开我动力，哎趁夸娘当心机白一道到时抖一抖像汤豆还有一个盲针之力一疼 下一口加油这个了， 也只靠这里坏的证据，那哪办法呢？ 就这样 子。哎呀，大人，沈四妹她大拿坏的病症，这病是好事哈。 杨丽，休得担忧，顺过了。 是。 沈四妹，你好啊，大胆！朕看奉公堂，撕毁证据，为党了的老实对讲，本夫人早已了到官台，喏，你的亲笔书信，来人请。 刚刚奉行该大人之过的话出来了，现在该大人之过的呸取出来， 你乱看， 你看这封信真在时候，朕师妹天机是一封天必信，外难但一口里拿出来，哈，刚没刚的不是。得名字都得叫汤都是干的，汤都熬的为汤里香为有娘好意哎，这个是一样一不容，并还用白开始来勾勾了，你来干了火龙的子科技不真的是，可不得名字去拖地子啊，拖地子我枪不用了，腰就挖出来了痛开，哎呀把气弄得狼狈，好，好吧。你把这信拿来一问他，罗兰，这封亲笔书信要拿让朕听，当朕贴了字的观看，这封信嘛要不往地看。 真是嘛，像我一样死垮了，哪我弄啊不弄清爽， 哪个道理？ 那么难道说陈世美这封信刚刚封差这封信你不扣扣扣完扣了自告不定我那自告不定现在也有封信这来自于家高公相得的是要等这陈世美的必定是要吓得一死一死 哎爹俩呀个当时你死扣了扣得出的也死扣 现在陈世美还有时间了死扣那啥人回来打米浪 是要留的打米浪当官司你心里面慌也是那急但是心里一慌一急了耐心败火可了啦这不是想谁要进场现在这是他从真的心来了哪么晓得我正是没注意的这风险一路落到一身我讲别过这一项不让人讲今朝一不走还不许半道我论他的要有红跟踪杀浪气就这样我今朝车子提起来那挺像的是那么难何其分散也罢今朝一不走二不许搬到我了他的要一对把周期一口口地人家一大很高距离哎不有那么扯腾那大没有大没有那说心胖个的要加处处住来努力紧张的这上次没拉的得的是新特工报警家里再过新特工报给你上个大学子我不当江湖莫来弄那但你的这顶不到是也做一个狼子给你用这大车就那边啪啪两脚在一起向你身上敌人去吧 哎呀哪里外头比着矿外头比着矿哪来得及压力相信吃他一起你哪来得来不是真的大贼 我做一口啪一刀 问题吧 医生这个一招表你说我起来要娘你记你把个头又学出来那么你的一人一口分刷刷口你百万分百起来来这里夸用尽寸当几个手掌揪出来贴第一招别在那第一招了方便人分宝贝 那你的弟女叫王教练吧，不要再说不许动，再急真是没法教要说什么包公一向来精着狼开封府公大委用各种事的为当你要一等真地下安天王啊命 啊上 相对亲王身体怒沉马掌一身奔风大群分散欧沙王才下身上关龙老大出过了我顶上风暴身上一包牛大顺天气的大小等到保安系统顶上发起的头真是没有这个人光说不动气两面两个他操了棉花谁走了本来你身体倒退也不带来包裹你来你来叫你你等重新他谁走了身体被人逼到军营哭了你还各种家的姑娘本来有个父母哎你在对老母说说孙老母说说了那没有少母那八心不是一样吗包公对子真是美真是美今天大怒奔赴人大大行此风令你身犯十行大罪哎听本府言先夺立地罪状真是没听什么呢哎呀真是没一地好好了爽听包公声地都上大由于上的上了又上大的真是没救你的终于丈夫来丈夫了你上大的当中与丈夫来合丈了我随后背了那头来听包公真是美 那最好呢，真正忙开一面来想，何头一句不句，啥水该不能不打，娘们好过大过大，别要打我，打不得呢，何头一句上，恩不仁，尽下面，刚到边，你和我。食堂菜上，昨天才分黑庄，心里想明白，只有一桩事体，现在叫我心要回头趁早。 爹爸， 陈师妹一周年对我贡献，没办法。抗住我，再不能，再不能，再不能吃苦的。我现在苦苦的上面苦的嘞，我不知道打不给。有事就回来进后，告诉呀，那没几个，骨头那没几个，我哪里给打？我现在不是很没空眼睛啊！啊，对，非要得命吃苦，甘做香我念，是想的念。啊，真的念，心里想念。娘，这样你娘子呢？娘子我好特身，我好这个。啊，你这样我娘们，娘子我真，最子呢？最子在人家里口口你都两三个了，我哪来不教别人东西？我自家东西，我牛好杀很多。啊，这边对牛让我睡，哪么打你黑面孔的讲一道事，我还记得了皇帝了。我现在哭哎，一个记不到。大人，待本宫审理，审下了，是李凡的原告，能有告？哎呀，下的。呀 我这样来拿你娘这个人物来一切事情收了，过哪日事体要拉浪子了，我一边这样金箍豆腐，我一边到开封这样干你一场，是你非得我这样干，你非得不认你娘这个拿你够吃公文，而且我要怕后期再大再孤岛要你娘这个事，你不后期进攻我等下你来再试了的，哼，真正的你有夫妻之情的，真正的有闺女之情的。我当年做事不你夫妻，我啥事也不你的当。何以欠 在今天的人老乡，你为要告人告你了。俺们丁乡里为要你相信那个说话了，我最要听那个说话，最来上那个道，那么我不得罪你，真的要送到你水底下去。我来念书来了。哎嘿，沈师妹啊，沈师妹，我把你这个拉进鬼子里的侄子，那一个是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在人水库当中生死了。是在给他们兄弟哈了在走嘞，大人，大人啊， 有我的啊。 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张建廷、张维珍弹唱的《秦香莲一折》。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已故著名洋剧演员金运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先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楼台会》。再请听《梁山伯与祝英台》当中的《回十八》。 Thank you. 贤弟在世，他说对牛弹琴，哎呀贤弟呀，这个牛儿滴滴呱呱，就是牛家的两兄长。贤弟亲口与我为媒，应台呀，应台。 今天送全无相帮抓定去，今天送全无花脚抓去天，全三四九你的家下跪。

新路大家聪明如几根面相当暗处见寒尘倒数时不把火机会自己错过啊云阳两分那天儿呀，你要多保重，这是银台的亲事。再过两天应天要出家了儿啊你要保重弟弟母亲不孝儿又要应背他 Yeah. 兵中路天仙就推你不肯，他的意思而不能救人死，就在今晚命作命归黄泉林路，望你娘千万千万有我吧，要为儿把身体看 听众朋友，金韵贵演唱的一组洋剧选段，今天就请您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会。